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大喜，希望大家订阅追踪 Like Share 科金。科金几还在网台上很努力地做主持那些，希望得到他们应得的居马费，因为现在标没钱没办法经营下去。我都说了曾经做过500万标一个月我们的台，但是实际的收入在 YouTube 上高只有11000，因为改了计法没办法可以生存到，所以没逼于无奈，希望以科金行先。一塌糊涂啊，各样嘢咁，希望阿 Dennis 啊可以嚟到请我食饭啦，希望238咧继续做节目啦，咁有啲收入，大家起码嚟到嘅时候饮下午茶都有钱，即系唔使自己又出钱出力咯。大飞岸天下分咗台，订阅人数唔够，希望大家过去大飞岸天下个频订阅啦咁。今日咧要讲个古仔。咁比较前卫啲嘅就係、是、女同性恋。之前讲过男㗎喇，咁呢次讲女女。咁两个人喺埋一齐，一个叫静子，一个叫红。静子同阿红两个，一个系做出入口嘅，一个系做教师嘅。两个人我觉得好轰烈，但係开始有一个问题考虑，唔系结婚问题，而系細路仔问题。因为两个虽然系女性，佢哋都想同埋好渴望有个小朋友。在这个环境的情况底下，他们上了很多的网站，找到很多的资讯，直至两个一有假期飞在英国。英国很接受同性恋，他们在那里找了很多的医生，想找捐精者，怎样可以做人工受孕，怎样可以繁衍下一代，等他们有小朋友，直至所有的资料拿到了。但是他们不想有一个外国人混血儿的 BB， 也都不知道怎样解释给他听、因为当时是未接受到。卒之两个回了来，在不同的网站那里找到有些中国人的华人血统的捐精者，他们约了他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主角秀哥。秀哥是医生41岁，他风度翩翩出到嚟，大家倾开咁，因为佢系医生，佢对于捐精呢样嘢同埋一个可接受程度系比别人高嘅。咁佢话咗俾大家听，因为佢细路仔嘅时候恋爱出现咗好多问题，所以咧佢冇办法正常咁中意一个女人。但系佢知道咧，好多人系希望有下一代嘅，所以佢参加咗捐精者服务。当然啦。做捐精者嗰啲係有限制，好多限制，因为好怕呢就如果你捐精太多嘅话，好容易呢造成一个人类嘅 DNA 呀、或者图谱嘅问题，或者直接啲讲啦，可能近亲结婚。既然係咁嘅时候，同阿红同阿静子两个讲咗好多问题，咁佢都话咗俾佢两个听。捐精有两种嘅，一种叫 AI， 即是人工受孕；一种就真正性行为所以得到嘅。静子同阿红两个翻到屋企，佢哋商量咗好耐，决定由阿红去接受。 佢哋大家了解咗喺几次谈话里面，阿静子先知道阿红点解同性恋，因为静子一出世，佢对男人就冇好感，佢一个天生嘅同性恋者，而阿红佢唔系，阿红系因为细路仔嘅时候曾经俾家人性侵，自此之后佢冇办法接受到男人。接受唔到男人嘅身体，接受唔到男人嘅目光，慢慢佢就係一个女同性恋者，同阿静子好起嚟。呢、這个是先天同后天嘅分别。到大家选择咗，因为受孕比较高嘅就真真正正经过性行为同埋比较健康啲。阿红选择咗呢一样嘢，但系静子好介意。佢话唔得，始终有啲妒忌心。如果真系要做嘅话，我一定要喺隔篱睇住你做，因为两个根本上冇感情。双方同意嘅情况底下，喺医务所进行咗一次性行为。进行呢性行为嘅时候，阿静子捉住阿红只手，直到完事为止。跟住大家了解个进度，不停去检查身体，好开心。阿红同静子卒之有机会迎来佢哋第一个 B B。两个要解释俾好多人听，尤其阿红系做教书嘅，喺学校未必接受到。咁佢只系讲未结婚，识咗男朋友，点样点样。但系慢慢阿红就早出晚归，同阿静子嘅关系越来越疏离。静子想知道咩事，有一日跟住阿红出去，佢发现到原来阿红同阿修哥呢个医生两个人走埋一齐。阿红好唔开心，因为东窗事发，两个卒之要摊牌。阿红同静子讲，我话因为唔知点解同佢做完之后，有咗 BB 之后，我好似对男人嘅障碍冇咗，而佢同我一齐，佢对女人嘅障碍冇咗，所以我哋两个谈起恋爱上嚟，对唔住阿静子，我哋要分开。好快脆执晒所有嘅嘢，搬离咗住所。阿红离开咗之后，静子好唔开心。夜晚一个人成去酒吧饮酒，因为佢失去咗佢嘅挚爱。系啊，对于静子嚟讲，阿红就系佢嘅挚爱，亦都系佢唯一。咁饮到好醉，离开咗酒吧嘅时候，遇上一帮流民。嗰晚发生一啲好可怕嘅事，静子被人轮奸了，报了警找不到那班人，但是亦都没有一些性病或者艾滋病的感染，但是他有了 BB， 是静子有了 BB， 有了这个 BB令到静子可以继续咁生存落去，因为佢人生充满咗希望。有阿红同佢分开嗰阵时，佢觉得了无生趣，但系当佢怀孕嘅时候，佢觉得有新生命喺佢体里边，佢令到佢嘅女人身份得以完整。事隔咗十几年，差唔多二十年，小说静子个女已经十八岁，考到大学。而静子已经转咗行做牙医。小雪有个男朋友叫小贤嘅，贤仔静子都识佢，佢两个拍拖，但系贤仔一个不务正业二十岁嘅年轻人啊，打交最叻，今日走到牙科医务所望住静子，佢话伯母唔好意思，我只牙咧断咗，你帮我睇下， 当然啦，政治知道系咩事，成日打交。近呢一年里边已经第三次嚟噶啦，断咗三只牙，只系能够劝一劝佢，但系佢知道冇用。喺呢个时候，佢个女同佢讲：我要结婚啦。正子成个人弹起，结婚系啊，我有咗 B B。你啱啱读大学啫，我会想办法读埋大学佢嘅，系阿贤仔噶，冇错。佢而家翻去同佢阿妈讲紧，倾紧，佢希望咧得到佢阿妈嘅同意，佢会好乖噶啦，佢搵份嘢做，维持我哋嘅生活。阿妈，你唔好阻止我哋啦。阿静子唔出声。静待双方家长见面。当一见面嘅时候吓咗大跳。对方嘅阿妈就係阿红。两个人一见面嘅时候已经将细路仔所有嘅嘢抛开咗。冇见二十年，大家鸡啄唔断，约佢出去食饭。静子问阿红，阿贤仔就嗰时个 BB。是啊，之后你冇再生到细路仔啊？冇。但系点解佢同阿修哥嗰个姓唔一样嘅？我改嫁过。吓？是啊，我同修哥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开得好开心。但系咧，可能佢真系靓仔，佢系医生，41岁，风度翩翩。佢从来都冇认真过同女人相处，直到我嘅出现。当佢喺我身上尝到甜头嘅时候，孔雀开屏，女人来者不拒，我同佢婚姻只系能够维持咗两年。两年之后，我觉得呢啲男人唔再适合我自己，我揾咗个上班族，生得唔系太过即系一般啦，平庸啲啦，普通啦，可以好多啲形容词。我嫁咗俾佢之后，佢好紧张我。慢慢呢去嚴格咁監管我。我嘅手机啦，我嘅资讯啦，我电脑网上交咩朋友啦。仲有有时佢唔如意，佢觉得我背叛佢嘅时候，佢会打贤仔，出资离婚收场。静子望住阿红，佢哋而家要结婚你点睇？时代进步，但系咧，阿贤仔同我讲过，佢话咧佢一定会负责任到底。近期咧已经揾咗份拍卖嘅工作，吓、啊、拍卖工作，从低做起，佢从来冇咁认真过。读书打交成绩唔好，成日都想办法喺我身上度揾多少钱，但系而家唔系，近呢两个月。佢知道小雪怀咗孕之后，佢搵咗份工，好勤力翻工，加班，同埋咧，从来以前咧好抱怨嘅嘢咧都冇，净系放假嘅时候咧接埋小雪过嚟。你点睇啊？都冇办法噶，其实我同你都系离经半道嘅人，咁样佢哋如果真系要结婚嘅，尽早解决啦，好过 B B 出世咗之后先办。好嘛？跟住红望住阿静子喺度笑，静子哄埋佢。你介唔介意同一个女人接吻啊？阿红唔出声，静子锡咗落去，两个人喺度笑。不如咁啦，佢哋有佢哋结婚，我哋两个搬翻埋一齐住好唔好啊？好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